先看经文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这段经文是显示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在本经将一切法归纳为五蕴、六如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。这一段里面的第一句是诸法空相，这个诸法就是包括这个四大类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四大类的区分，到以后再向诸位报告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，这是一切法了，共同都有这个意义在，那就是不生不灭。生灭了是一个现象，它不是事实。生本来没有，现在忽然有了，我们称这个现象啊生了。灭了是这个现象啊消失了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相的现前以及它的消失，我们观念当中啊认为这是生命，其实如果细微深入的去观察，这样才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。真相是缘聚，这个相就现前了；缘散开了，这个相就不存在了。那么生灭了，不过是缘聚缘散的幻象而已。而云确实没有生命，那么这是指一切法。就本经的归纳所指的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。我们迷失它的真相，这个真相就是刚才所说的缘聚缘散。这个说法还是很难体会， 我们得从一个比喻上啊来观察。譬如小朋友啊玩的积木，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啊，这个小方块的木板。那么用这些积木，这个积木就是圆，我们把它堆成一栋房子，于是这个房屋的像啊就现前了啊，圆矩它就现前了。如果将这个积木一块一块的再拉开呢，这个房屋的像啊就没有了。聪明的人，伶俐的人呢，一观察到这个现象啊，就觉悟了。原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了。所以，相之有不是真有，相之灭呀不是真灭。啊，为什么有不是真有的？因为它本来没有，现在缘聚它还没有。换一句话说，它原本就不生嘛。缘散了之后，当然它也不灭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一切万法了，没有生灭相。现代科学发达，科学家的观察比一般人确实要来得精细。科学家观察一切万物，告诉我们物质不灭，能力不灭，这个看法跟佛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非常接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凡夫所见到一切法有生有灭，完全是执着在幻象上啊，执着在假象上。对于这个象怎么形成的这些道理过程，完全疏忽了。于是乎这堕落到生死轮回。佛为我们摄除这个真相，告诉我们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，这正对治我们着有的毛病。所以凡夫着有啊，小乘着空啊，二乘人着空。假如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这确实是事实，但是凡夫初学实实在在很难体会，也很难接受。 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就形成一个错觉，而这个错觉到今天是牢不可破，认为一切的生物有生命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。佛在经上随顺众生的知见也是这样说法，佛给我们说万法无常，那么这是随顺俗谛而说的。本经这几句话了，是随真谛而说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随我们凡夫情见而说的，是如来无言圆明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大乘经里面有很详细很长的这个经文为我们详细说明，像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般若、法相，心经前面跟诸位提到过，它是整个般若经的纲要，也是整个佛法的精华，言简意赅。经典文字虽然很少，义理所包括的跟大经啊一样的圆满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了，见到这个事实真相，那就是大乘经上讲的证得无生法忍。法就是诸法，忍就是见到一切诸法确确实实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佛所讲的这些话他完全承认，完全同意，这个人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。见真的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第二句啊，讲的是不垢不净，垢跟净是比喻，佛法里面把障碍叫业障，染着称之为垢，断除障碍了，离开一切污染了，恢复到清净了，这就叫净。垢跟净是一对，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指四谛的因缘，四谛后面也会说到，就是苦集灭道。苦集是世间因果，灭道是除世间的因果。凡夫流转三界，六道轮回呀，这叫做垢。甚者断尽皆是，超越三界轮回，我们称它做尽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这句话是佛对于执着性空、厌离幻相而说的。因为执着空、厌离有啊，于是乎就产生一种叫变异生死。所以这一句是对执着空病而说的。末后这一句不增不减，增是增长，减呢是减少了，这是对于大乘菩萨的开导。通常大乘法里面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而这个错误观念确实存在，那就是我们修行道力增长，我们烦恼就轻了啊，就减少了。像大乘经上所说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我们就证到四果罗汉，或者是圆教其性为了，尘沙烦恼破了啊，就是烦恼减少了，定慧功夫增长了，就证到初这个初住的果位了，别叫是初地的果位。这就是说明修行道力增长，烦恼妄想执着就减少了啊，这是增减的意思。玄教菩萨对于这个现象很在乎， 很认真，很执着。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个现象也不是真实的。也是虚妄啊，不实在的。本经末后佛告诉我们，无智也无德，智就是说的修心的功夫，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这充分说明不增不减。这一句话的确很难体会，我们常说菩提增长了，烦恼减少了，烦恼增长了，菩提减少了，这个话好懂。为什么说不增不减呢？因为我们讲增减是从相上说的，佛告诉我们不增不减是从性上说的。性是什么呢？性是空相，烦恼性是空相，菩提性也是空相，所以从性上去说就没有增减，没有垢尽，没有生灭。从相上去看呢，一切诸法有生有灭，有垢有尽，有增有减。这就比较容易体会了。佛教给我们，随流任得性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性是什么呢？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是说明真性之中它的实相，也就是它的真相，确确实实是如佛所说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真性里面，本无凡圣修正因果这些思想，这才真的显示出般若的真空，般若的本体。禅家有一句话说得好， 所谓逐渐脱落，独木真常。也就是这个境界，另外我们可以从一个比喻上来体会，真空实相就像一颗模拟宝珠一样，我们把这个模拟宝珠啊比喻作真心，比喻作本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这就是诸法。这个诸法呢就好比这个诸所现的光色，模拟宝珠我们没有见到过，但是世间这些珠宝大家都见过啊，像金刚钻、宝石，为什么那么样的珍贵？就是它能够现的许许多多不同的光彩，宝珠之体是不变的，也不是因色现而生的，也不会因色不现呢而灭的，这就显示出不生不灭的意思。外面境界虽然多，但是体确确实实是如如不动。从宝珠体上来讲啊，从体跟色相这两方面来观察，色相有生有灭，体不生不灭，色相有垢净增减，体上确确实实没有。所以华严也说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这个意思完全相同，请看经文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前面举出一个例子，就是色法啊，空中空是指的本性，本性里面没有色，不但没有色，也没有